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8集，死期不远。佟大宝那二愣子突然被展昭带走，公孙拿出小刀割开他手指头，放了点血出来，闹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公孙拿了瓶瓶罐罐捣鼓半天，跟展昭和白玉堂说， 推测的没错，佟大宝的血的确可以解醉心花的毒。 果然如此，一个人的血能救多少人啊？看来桃花娘娘只留下佟大宝一个解药，她想杀害的人不少。 之后呢？现在对方觉得赵普死了，赵元佐也进了宫，估计是来最后试探的，换句话说可能很快就要动手了。 我们要看准时机啊，佟大宝可能是个关键，一旦早了或者迟了，都有可能被对方看出破绽，功亏一篑。 展昭见白玉堂抱着胳膊低着头，胳膊肘轻轻一碰他， 喂，想到什么鬼主意了？ 你又知道是鬼主意了，没准是好主意呢。 什么主意啊？ 白玉堂低头在他耳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。 这招损了点儿，不过倒是可行。 什么损了点儿？ 无所事事被关禁闭的赵普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，还抱着用来解闷的小四子。小四子睁大了一双眼睛，好奇地看看展昭，又看看白玉堂。赵普刚才抱着小四子跟公孙捣乱，公孙推开他的样子特别爷们儿。 去一边哄孩子去，别添乱。 影卫们闻言都在一旁偷笑，展昭和白玉堂瞅着赵普那样子，抱着小四子个娃娃还真有点奶爹的样子。展昭咳嗽了一声，跟赵普又说了一遍。赵普嘴角挑起，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， 好记。 说完，赵普见展昭和白玉堂挑眉，又补充了一句， 不过还不够损。 还要更损啊？ 哼，当然。 放下开封府，众人各自去筹备布题。且说皇宫内散了朝后，赵祯匆匆往后院来，他一路走一路觉得今天貌似不太对劲儿。怎么说呢，那几个经常跟着他的大内高手今天看起来怎么那么精神呢？一个两个昂首挺胸，比平日更威武自信。赵祯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其实他不知道殷侯闲了一上午，上御花园拿了瓶御酒喝，一喝还喝开心了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给那十几个大内高手一人指点了一句，于是那群高手脱胎换骨了。赵祯步入御花园，就见一张软榻上殷侯盘腿坐着，单手托着下巴，正逗着蹲在扶手上一只白猫。这只猫是刚生出来的小猫，爹娘是庞飞养的，波斯送来的，纯白长毛，一只眼睛蓝色，一只眼睛绿色，腿短身短，大尾巴跟个鸡毛掸子似的，性格温顺又粘人，特别特别可爱。小猫几个月前刚刚生下来，总共三只，这只最胆大，其他两只都在窝里，就这只已经到处跑了。这会儿就见殷侯手里拿着几根下酒的鱼丝儿，正逗他呢。那小猫坐在他跟前，脑袋一直蹭他手心，尤其乖顺。赵祯愣了半晌，殷侯的大名他自然听过，魔宫的名头更是如雷贯耳。所谓的魔宫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聚集了当世300个最坏但是武功又最高的魔头的地方，而群魔之首就是眼前这位殷侯。 只是阴猴逗小猫的样子一点不凶恶，倒是和平日懒洋洋的展昭有几分相似。 不愧是祖孙两猫。 哼，这小猫似乎与前辈有缘，不如带走。 那感情好啊，我拿开封府养去，展昭一定喜欢。 小四子一定喜欢才对吧？果然是做外公的，无论展昭已经长成如何的英雄豪侠，在外公眼里还是一个要用小猫哄的小孩。 赵真想到这儿倒是有些羡慕，所以说还是普通人家好，亲戚和睦，不像皇家亲戚手足还要自相残杀。 皇上。 这时外头庞吉和包拯跑了进来，对赵真打眼色，人来了。 比想象中来得早，突然袭击。 想了想，赵真走到阴侯身边。 前辈，我在隔壁的院子会客。 阴侯点了点头，示意知道了。赵真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但是在阴侯和天尊面前一次阵都没用过，都是平常的用一声我来自称，很是尊敬。赵真到别院去了，庞吉和包拯也跟上，两人刚走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，看到阴侯似乎愣了愣，能在皇宫内院自由出入的人不多，这位是其中一位八王爷。八王爷看到阴侯后，脸上的愁容稍微散了些，收拾了下心情，过来给阴侯浅浅一礼，阴侯嘴角挑了挑，算是打了招呼了。那白猫从阴侯膝盖上跳了下去，到八王身边蹭他的脚腕子，样子十分亲密。八王在阴侯对面的一张石头凳子上坐下了，伸手抱起那白猫，边揉毛边发呆。隔壁有公公的通传声， 江林木求见。 阴侯打了个哈欠，八王好奇地听隔壁院子说话的声音，这里听得特别清楚，没一会儿就听到脚步声，来的是一个人。阴侯对八王爷一挑眉， 一个人来的，不用担心了。 八王点了点头，阴侯眯着眼睛看他，总觉得他像是有什么担忧。那头赵真和包拯还有庞吉显然是被赵元佐的突然来访惊着了，赵真跟他客气了两句，却难掩眼中的愁容。 皇叔怎么来了？ 哦，皇上，老臣来会一位故友，然后知道皇城可能出事了，所以来看看。 啊？皇城出了何事？ 皇上，恕老臣唐突之罪，老臣此次会来就表示有十成把握。 老王爷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？皇上面前可不能乱说话呀。 老太师，你可还记得孙旺此人？ 啊？ 王爷，为什么突然想到孙旺此人？ 这次约我来开封喝茶的就是孙旺了，不是十万火急，孙旺也不会来找我。皇上，孙旺推算将有大灾祸降临，因为我大宋护国星暗淡了。 众人都一皱眉。赵元佐小声问了一句， 可是九王爷出了事？ 庞吉和包拯对视了一眼，下意识的一起看赵真，这俩老头戏份交得很足，强自镇定又难掩焦急。而此时隔壁的阴侯突然站起来，跑到墙边扒着墙头张望了一眼，随后阴侯微微一笑回来，接着坐下喝茶。八王也不太明白，凑到阴侯身边， 老爷子你看什么？ 之前赵跟我夸口说赵真是多好的皇帝，我想看看这小子比不比得上赵普。 八王爷嘴角抽了抽，对阴侯摆手， 这里是皇宫啊，这么大逆不道的话都说得出来，真是。那么结果呢？ 结果呀，其实赵普是真不适合做皇帝。 为何呀？可他绝对有做个好皇帝的资质。 不是人好或者能干就能当皇帝的，功夫好，气度好，甚至长得帅都没有用。 那什么有用？ 哼，自古皇帝都一样，要坐稳个江山就要心狠手辣。 老爷子是不是说错人了？皇上是出了名的宅心仁厚。 那是因为满朝文武够精明，没人往刀刃上撞而已。可也难保有没长眼的，看到棺材了还当饭盒。 八王爷被殷侯打得比方逗乐了，倒是也想看看赵祯此时什么表情。赵祯此时什么表情？没表情。赵祯听了赵元佐的话后，就开始盯着他看，这一没表情胜过有表情。包拯和庞吉也一时间摸不着赵祯在想些什么，赵元佐更加摸不着了。不过所谓无声胜有声，既然赵祯给你一片空白，那么聪明人当然会自己往里边填东西。真正的聪明人往往把对手想得很聪明，于是赵祯的空白在赵元佐的眼里成了算计。而事实上赵祯也的确是在算计，只是他算计的绝对不是赵元佐所想的事儿。赵普是赵祯的至亲，从小玩到大的玩伴，更是他手中大宋江山的定海针。赵普的存在庇佑着千万大宋子民，震慑无数虎视眈眈的外族。赵元佐既然扯出了孙望，就表示他的确与此案有关系。一个汉人还是赵氏子孙，竟然加害赵普。赵祯脸上没表情，心里却在笑。 老匹夫，你死期不远了，朕非宰了你不可。 隔壁院子里，八王爷突然很认真地问殷侯： 你真的觉得皇上不是心慈手软的人？ 据我对赵家人的了解，你和赵普应该是捡来的。 你认识其他赵家人？ 要不是为了这天下太平，我才懒得救赵氏子孙，那老鬼更加不会。 莫非传说是真的？ 这传说知道的人可不多，王爷还是保守秘密较好。 果然，你与天尊真的不打算再追究当年？ 该死的人都死了，就剩下我和那老鬼，追究来干什么？他都看开了，我有什么看不开的？不过你最好保守秘密，我不想给两个小的添麻烦。 嗯，阁下可别忘了今日承诺，不再追究。 你以为我也姓赵，会做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？ 八王被殷侯抢白了一句，面上也有些挂不住，不过明显见得脸色是好了很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